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九八二的房间，来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五。 所以，是吧？咱整两句呗。 整两句啥呀？ 就跟这个是吧？总结表彰大会一样， 总结啊，昨天下午 其实我们昨天刚开了一个， 对，有一个这个总结表彰大会，是我们的这个辞旧迎新吧，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2019年的新节目，到了岁末了，这个大家这个必备动作对吧？规定动作都是要 盘点 一下2018年，沉淀一下，不知道2018年对你怎么样呢？ 是吧？然后这个。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盘点我们俩，我和爽爽同学，这个在一年的工作当中啊，陪伴大家的时光当中，大家哪儿还觉得不满意，对吧？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您可以尽管提出来，当然改不改是我们的事儿，是不是？ 我们是一个服务型的行业， 我们还是要 一切就是为了让你满意， 对，一切是为了让大家满意。 今天上来先跟大家说职场新人常犯的三个社交错误 啊， 这个为什么在年底跟大家说这事儿呢？明年就别再犯这些错误了。 明年就不犯这些错误了啊， 是吧？ 对，新年新气象吧。 新年新气象，能坚持多少天呢？ 坚持多少天是吧？反正这个这开年嘛，对，给大家有一个好的开始。对，但是啊，就我觉得呢，现在大家都说这还有多少天，30多天吧，你看春节，是吧，过年了，一般这个年前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年底年初的是吧，都觉得这个哎呀忙活了一年了，该休息休息，各个方面的事情啊都需要这个 别人休息的时候，正是你弯道超车的好时机。 但是啊，我就想给大家算个这个时间的账，你看眼前啊就是这个元旦，如果说大家定了一个小目标，说我过年之后再努力的话，但是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过完年之后，就是这新的一年2019年，可能2个多月又过去了。 为什么要给自己这1个多月的假呢？ 对不对？ 哪来的这信心 啊？ 就从今天开始吧。 对，因为可能大家会，比如说我们以工作来节点是吧？就是这个春节放假，这可能都是属于比如说过了元旦，进入2019年之后，但是你其实还是处理的很多2018年的一些工作呀、计划呀，对吧？可能还没有，包括单位的规划、具体的目标、工作实施，也还没有开始2019年的这个进度，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目标的话，有什么小的心愿、计划，要做出一些改变。提早开始，咱们不要以这个，这是我的， 就从今天开始吧， 就从今天开始， 对， 对，这个是我一个切身的 改变，不嫌早， 痛苦啊！我就发现这个，但我觉得，年后再说吧。后来我发现春暖花开啊，你其实什么都还没有， 原来前几年都是这样的，是吗？ 3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第一季度已经没了， 对，没错， 我们一直在节目中跟大家说哈，别对自己的短期期待过高，说哎呀我准备改变了，今天明天这周下周就有什么质的飞跃，千万别这么想啊，大家都是普通人， 对， 但是呢长期期待不要过低啊，如果你坚持，你看看半年一年一定会有效果。 哎，我突然发现吧，其实你有一种特别那种就是 HR 的范儿，你知道吗？ 是吗？ 可能今天穿了这个这黑色的一个上衣啊，然后也和明年，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个节目有关系，志在未来，对吧？然后其实今天也跟大家做了很多的预热啊，节目当中也会有很多公司的这个 HR 招聘部门的，这个人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 就 希望给大家这个 特别客观、特别冷静、特别可怕，没什么感觉。 我觉得挺好，对吧？这个在职场上的这个气场应该是要越练越强，对吧？ 越练越强， 这其实跟你的自信心有关，一开始，对吧？人微言轻，慢慢慢慢的建立自信啊，然后慢慢慢慢的才开始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吧？所以呢，一年一个变化，真的希望大家新年能有新气象。 这个爽爽呢，在来年呢， 在其他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新名字。 我在来年在所有的节目中都有一个新名字。 啊，是吗？咱们这也改了。 对呀、啊，在所有的节目中，我都是一个新人了。 哦， 从1月1号开始。 要给大家提前做一个介绍吗？ 给大家做个提前的介绍吧。 嗯。 就是大家如果明年看到夏冰小朋友，就会知道这是我。 哎，这是爽爽，这是2018年的爽爽。 嗯、对 啊，就换汤不换药。 换汤不换药 啊！ 但是我相信，一个名字对于一个人还是会有一些，哎，这个你一开始感觉不到，然后时间长了，你慢慢就会发现有一些变化和影响。 我说刚才那种严肃的感觉从哪儿来的？你夏冰是吧？你冰，多冷？ 多不冷啊！夏天的冰块多爽快呀、啊！ 夏天的冰块，好吧，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啊，就是初入职场新人常犯的三个社交错误，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大家想要在职业道路上呢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职业技能，还要掌握一些正确有效的职场社交技巧。有一本书叫做《职场第一课》，让你合作的人都赢，这本书里介绍了职场新人常犯的三个错误以及怎么避免这些错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一个错误呢，就是在与人接触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啊。如果说在别人很忙的时候进行联系，被拒绝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呢，如果需要直接聊工作的事情，最好尽量把时间约会在对方很忙的时候。比如说很多公司在周一的上午开例会，而公司的财务人员在月末一定是没时间的。如果没考虑到这些因素呢，被考虑被拒绝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尽量避免在 这个职场新人人微言轻，有的时候呢你发个信息你去找人，别人可能就是你的存在感没有那么强啊。这个比如说孔文，假如说你是跟别人发信息、对吧、发给一个这个比你位置更高一点的这个小领导， 领导 对领导回了两句之后没再回了 啊， 但是你其实在这个对话中问了一些问题啊，没有得到答复，你怎么办？ 这个说怎么办啊？我首先呢，要依据这件事情，这件工作的重要程度，来决定是否继续跟这个领导保持接洽。如果说真的是，就是这个领导他必须要解决，他必须要签字儿。否则不签字的话影响整个团队的计划。那么我可能硬着头皮，不管领导多忙，我可能顶着雷我也要去。如果 但是假如说这件事情如果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啊，会给你的工作加分很多。但是如果领导呢就是不回复了不作为了，你的工作呢、 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的。 不是，我说的是那种不仅仅是跟工作相关的，比如说你个人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他是不批复了，哎，对你的没有加分项但也没什么减分项，那你还要不要哎再去这个找这领导呢？ 我觉得还是从工作或者说团队整体的角度来出发考虑。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时候是不是 还是以工作为重？ 要给我点个赞。 给你点个赞。职场新人容易犯的第二个错误哈，选错了社交对象。一种情况呢是对方并没有掌握你需要的有效信息，另一种呢则是对方对你的工作没有决定权。那这两种情况呢都会导致无效的沟通，浪费了双方的时间啊，却没有得到理想的效果。比如说哈，对方没有掌握你需要的信息，假如说这个你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的技术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只有技术部门能够解决， 你非得去找财务， 不对，你就是向你的顶头小领导去反映，对吧？但是这些问题其实是属于你自己应该去找技术部门解决的，对吧？你的这个部门主任啊什么的，他操不了这么多的心啊，对吧？管理这么多的人，不可能事无巨细，对吧？你还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另一种呢是对方对你的工作其实没有决定权啊，你跟一个领导倾诉了半天解决我的问题，但其实呢他可能还得再找其他部门的其他领导才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呢其实就降低了整个这个公司管理中的效率，还不如直接一点，是不是？ 没错。第三个错误呢就是用错了沟通技巧，缺乏对话能力。哎呀，这方面的失败呢大多发生在初次联系对方的时候，因为彼此呢都不熟悉，如果用词不合适会让对方感受到不充分的尊重。如果过于直接的寻求帮助呢，对方会觉得你功利性太强，从而给今后的交往造成不好的影响。 那么如何避免这三类啊新人在职场上容易出现的错误呢？书里给出了相应的建议。首先呢，要结交某个领域的关键和核心人物。我也想结交啊，哪儿那么容易结交啊？那在结交的时候呢，级别高低不是考量的绝对标准，但是这个人应该掌握你需要的信息啊，就是去跟那些职场关键人和那些关键的信息节点，哎，多去让他们熟悉你，对吧？ 接下来啊，选择跟谁结交之后，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接触。初次接触的时候呢，最好用非对话的形式进行联系，比如说邮件呢，或者是短信啊，这样呢可以给下一步的直接沟通提供某种缓冲，另外呢也避免了刚接触就见面的一些尴尬啊。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能让你间接确认对方忙或者是不忙，自己的交际请求能不能被对方接纳。 那最后呢，就是直接邀约的时间间隔，一般在邮件或者短信交流两三天之后呢，可以尝试打电话跟对方约时间。哎，这个方法是昨天有一个好朋友教我的，就说我最近啊，就是跟一个大咖吧发信息 message， 然后呢本来说几句挺好，说着说着这大咖不回我了。然后呢 这心里就开始犯毛。 我不是犯毛，因为我有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他帮我，对吧？然后呢这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你再等一天，然后呢你就直接发语音，如果发语音他还不回你呢，你再过一天你就直接打电话。就是你采用的这种信息沟通的方式啊，应该是越来越直接。你看比如说你发文字的消息，人家可能忙没法一时间回复你，但是你如果发语音，哎，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他有差不多两米远吧，对吧？起码是在桌子那头。如果你打电话的话，这时候只要对方接起来，很难不给你一个答复了。 接下来电话之后，你谁呀？哎，是吧？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说？ 我就是那个小谁呗。而且呢，因为前面已经有了，比如说邮件呀、短信啊、微信的一些铺垫哈，如果这个时候再约见面呢，会更自然，就是你的打电话和语音呢，就不会显得特别突兀。如果你这个一上来啊，跟这个某领导对吧，直接发语音，就显得有点欠妥当，对吧？ 有道理。所以说呢，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职场第一课》，让你与合作的人都赢，这本书里介绍到的职场新人常犯的三个社交错误以及相应的避免办法啊，希望能给大家 慢慢的修正自己吧。 哎，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接下来之后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九十八点 AM 九二七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嗯，刚才孔文也跟大家说了，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五了。 嗯， 哎呀，也即将迎来我们最后一个周末和小长假，对吧？ 对。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元旦假期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呢？ 嗯， 哎呀，一想到规划这件事儿，我觉得肯定哪哪都是人。 嗯， 是不是？ 就是假期就不要规划， 假期不要规划， 就歇会儿。啊，对，因为对对对，因为这个熟悉我们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爽爽还是比较这个喜欢，就是这规划规划自己的生活，然后这个比如说去哪儿玩一玩啊， 计划赶不上变化， 然后这个吃点好吃的呀，然后我就是比较随心的那种， 嗯， 比如说那个 随缘， 哎，随心随缘。 我约一同事约了仨月了，昨天又没约上， 是吗？他什么情况？ 然后他就跟我说， 嗯， 没事，明天看，随缘啊，随缘。他总是跟我说这句话， 就是那种就是最早的那些看吧。 也没有，就是他来台里的时间和我来台里的时间确实碰不上，然后呢我们俩要碰的这件事呢还特别特别小，芝麻小事儿，然后呢就不会刻意的去碰， 但是一定还得见面才能解决。 对，因为有这个物物交换。 哦，有物物交换。 对， 哎呀， 结果这个物呢就隔三个月没交换。 那你们就叫个就 互叫个快递呗。 还不到那一步。嗯， 哦， 很奇怪， 啊，那这个事情就属于那种， 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个电台主持人之间的这个，往来哈，这种互动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啊。经常要见一个同事，比如说其他台的，约一下，下周你在吗？ 哦， 下周我一三五在，我二四在，那下周吧。 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还是怎么说呢？紧急，不必要。 嗯，也不紧急，也不必要， 也不紧急，也不必要。 所以随缘吧。 来年见，来年见，来年再说吧。 随缘。 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啊。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全世界畅销书写作的新趋势。哎，先说到这个畅销书啊，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近我的一个新习惯吧。 好， 最近我这研究网络音频啊，研究各种音频节目。 哎，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心得就是说，其实现在这种直播的播主非常的多，然后在这个音频界呢，其实音频的这些播主、这些主播也非常非常的多。 嗯， 所以你如果想要闯出一片天地，还是一件有点难度的事情。 哎， 啊，因为这个一旦信息比较多了，就会被淹没。 嗯， 但是呢，我最近的一个心得呢，也不能说是心得吧，好，最近新养成的一个小习惯啊，就是我喜欢上了一个专栏。啊，以及这个专栏的一个播主，这个人大家也很熟悉了，叫蒋方舟。蒋方舟在这个就是音频类的这个平台上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专辑呢？他就是讲书。 嗯， 大家就知道我们现在其实看书的时间啊，真的是不是没有那种整块的时间了。 嗯， 看完一本书，基本上对于我来讲，可能得一两个月甚至两三个月这么长，有时候放在床头。所以呢，现在听书其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听书还有一个更高阶的叫讲书。 讲书 啊。然后呢，讲书也分很多层级，层级，对吧？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樊登，他这个讲书呢，他的特长是说我能够融会贯通，把这本书里的东西和其他的一些案例和一些类比结合起来，让大家呢触类旁通，能够更好的理解和记忆这些知识点。 嗯， 这是一类。蒋方舟的这种讲书呢又是另一类。蒋方舟的讲书呢特别像你挖金子，对吧？啊，你这走在地面上能看着的钱那是第一层，然后你挖点土，哎，这时候看见金币了，这是第二层，你再往下深挖，你能看见这土下埋着钻石，这个时候你的那种喜悦，那种怎么说呢，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儿，哎，就你知道了，你听到了。比如说他讲一些就是很老的一些名著，比如说像奥赛罗呀，像一些这个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书哈，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但是大家可能理解的没有那么深，因为你的这个文学和历史的积淀没到那一步。所以蒋方舟呢会给你讲的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哎，让你把这本书啊360度从里到外的剥开来，翻开了揉碎了给你讲，特别有意思。 说书人 非常有意思。 最近有一歌挺火的，叫说书人。 是吗？ 嗯， 谁唱的？ 我来两句呗。 来两句呗。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了两三声吆喝。 掌柜的打尖住店了。 哎，其实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学习方法啊。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播主是蒋方舟， 对 啊，对。但是呢，就是，对于这种第三者来解读一本书啊，这个我觉得第三者的他的知识层次啊、阅历啊，然后解读的方式方法呀， 嗯，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个一定的参考和选择的。 对 对，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理解真的是千人千面。 哎，对。 而且我最近还对一件事情有一个领悟 啊， 这个我们最近不是老讲碎片化这事儿吗？ 嗯， 说哎呀，你这样学习不行，碎片化的，你不成体系，你这样看书不行，你这学的都是快餐式的知识， 没有逻辑 化的。其实我们来想一想，碎片化这词儿是个伪命题，对吧？ 嗯， 因为我们从来学习知识都不是不碎片化的。你想，我们小学时候上课， 嗯， 一节数学，一节语文，一节英语，一节物理， 嗯， 你能这三天这周就学语文吗？下周就学数学？ 那可是大家学的都是一年级是一年级的教材，三年级是三年级的教材。 对呀，但是其实你也是在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一个体系化的知识，对不对？只是说这个体系化的知识，比如说你是需要六年去完成的，但是你也是一节课一节课一点一点去积累去学的。其实碎片化的学习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本来的一种模式，只是说现在这个时间段比45分钟一节课 更 短了，更短了而已。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坚持的话，其实用过比如说45分钟，比如说15分钟，也能够很体系的学完一个东西的。 嗯 嗯， 有道理。 嗯， 但是吧，这个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讲又是一层考验。 嗯， 那会儿啊，有校长吧，有班主任吧，有科任老师吧，有家长督促着吧，是吧？在学习，还得有 不是自主学习， 哎，还得有考试，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如果说我们再用那种更加碎片化的时间去学习啊，一门知识，或者说一项技能的话，那我觉得要靠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你对这件事情， 看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的刚需。 嗯， 一旦是你的刚需了，你就会有自我驱动力。无论这个刚需是赚钱，还是变得更好，变得更美，都可以。 有赚钱就够了。我们进行到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短暂的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看视频，或者是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嗯， 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然后呢在此感谢大家2018年对我们青年说节目的支持， 感谢大家这一年来与我们守候每一个清晨，每一个黎明，感谢大家这一整年对我们的陪伴。 哎，对，然后还有对孔文还有爽爽，我们这对搭档的支持还有包容。2019年我们会以全新的状态，更好的面目，更加干货的内容，来继续陪伴大家早晨8点钟到10点钟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8点钟到9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时段。哎，明年的青年说呢，会有一个时间上的浓缩，那浓缩的都是精华，对吧？会把所有的内容呢都放在8点到9点这个时段了。 嗯，对。然后呢，这个在周二的时候啊，我们志在未来节目而不遗余力地推荐我们的新节目。 嗯， 在周二的上午10点钟到11点钟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大型求职真人秀服务类节目。 嗯，志在未来， 志在未来， 给大家带来求职路上的最好的大锦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接下来分享啊，这个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说这个，哎，我跟他就关系挺好的，这怎么背后那么说我呢？啊，这我没干那种事儿，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呢？这话是不是他说的？是吧？就是生活当中啊，和工作当中会有一些这个流言蜚语， 我们也叫八卦 啊，八卦 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 嗯 啊，但是呢，就是就很多朋友呢，还特好这事儿， 嗯 啊，叫吃瓜群众。 嗯， 是不是 吃个大瓜 啊？吃瓜群众还搬个小板凳， 嗯 啊， 认真吃瓜。 哎呀，这流言蜚语，这个 但流言蜚语呢，据研究者指出说，其实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说第一呢，说大部分的人际传言其实都不是恶意的。那提起这个流言呢，人们想到的就是背着一个不在场的人说他的闲话哈。 嗯， 在社会科学中，人际传言的定义是人们对一位不在场的人进行正面或负面的信息交换和评价，它是人类分享信息的关键方式。而且大多数的人际传言其实都是正面的，或至少是中性的。那一项在英国开展的研究显示呢，大约仅有3%到4%的人际传言是恶意的。 哎，对啊，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是我会有一个疑问啊，然后想跟大家咱们聊聊。 嗯， 就是研究也说这个有点流言蜚语，就是背后人家说你点什么呢，可能也不是恶意的。 嗯， 就是大家那个玩过那个就是那个游戏啊，你比如说这个一排人，然后这个比如说我就给大家模仿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说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啊人接人人接人人接人啊，就传过去之后，然后最后一个朋友去猜，对吧？但是在这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大家有失误，对吧？ 会被放大或者被缩小、 哎、 或者有一些信息被隐瞒了， 对， 有一些信息呢被强调了， 对对对对对， 对吧。 但是呢在这个 我们不能说这个信息源是假的，但是最终到最后那个人那儿得到的这个信息点有可能是失真的， 哎， 嗯， 对。但是呢你看啊，比如说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个特点，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传播啊一个信息的时候， 嗯， 中间的每个游戏环节的人还是尽力在，对吧，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把这个事实尽量的然后去传达的很真实很准确， 嗯， 对吧， 嗯。 但是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就不会这样， 嗯， 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什么事情啊，无关是自己的呀他人的呀， 嗯， 啊或者是这个啊相关行业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 嗯， 就是这种责任心， 嗯 啊，在游跟这个游戏对比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啊，一听的话，嗯，哎呀我根本就不过脑子，然后呢本来人张三说的他非说李四说的是吧，人非说这个人往东他说非是往西，但就没过脑子，他无心，他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去了，说出去之后， 但是你知道人际传播有多重要吗？ 嗯， 人际传播让我们成了人类，就是有这么重要。 我一直没有强调它不重要我在强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更加在这个就是 这个很难， 就说话呢 你去保证人际传播的一个准确和真实度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都不是人工智能，对吧。但是刚刚跟大家提的这个哈，就是大家知道在远古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种猿人，比如说智人，比如说什么什么人，对吧。当时我们人类的祖先就是智人啊，并不是身高最高也不是这个体型最大的，但就是因为智人之间会八卦，所以导致他们有很多的社会协作，然后后来智人就胜出了，而其他的一些人就是猿人的这个群体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社会互动和信息交互， 嗯， 他们的这个群体的效率信息效率就比较低， 嗯， 然后后来就不行了， 哦， 所以他们都说八卦让智人成了智人， 嗯嗯嗯。我们再回到研究当中啊，研究当中也说人际传言中的信息呢大部分都是真实的， 嗯， 啊，文章提出呢人们也需要区分人际流言和 谣言 啊，相比之下呢人际流言会更加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大部分呢都是真实的信息啊，如果是假消息的话就应该归为谣言。这个英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就说呀，他说人际流言呢不是关于某个环境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它更多的是关于人。 对，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比如说进到一个新的群体了， 嗯， 对吧， 嗯， 大家就会那个你就会问一个哎跟你认识比较熟的这个小伙伴说，哎咱们这 leader 啊这顶头上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对方就跟你说，哎呀他呢虽然表面看起来很严肃， 嗯， 但是其实心很好， 哦， 然后呢是刀子嘴豆腐心，所以有的时候批评你呢， 哦， 你别当真， 哦， 哎这种就是关于人的一些人际传播， 嗯， 其实是非常有效的， 哦， 非常有效。那比如说相反的啊，就是进到一个团队了，对吧，这个团队有一大哥，然后说哎这大哥这人怎么样，这大哥呀你得小心点，嗯，他这眼里容不得沙子， 嗯， 容易跟你这个不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人，所以你千万别被他抓住小辫子。 哦， 对不对？ 那么问题来了，这大哥怎么上去的呢？ 嗯， 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看到一位老朋友啊，这个学颂说，因为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这个啊。过去一年的时间啊，对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嗯， 啊，这个学颂就说，哎呀说得太对了啊，我太包容了，要不我们怎么看得下去呢我现在在咬牙在看，你能理解不我不能理解， 学颂赶紧去看牙医， 对你肯定是牙疼，我们不能理解。然后啊这个研究当中还说人们呢会利用名人名言开启一段对话， 嗯， 然后呢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位教授啊，他就说有些时候呢很多名人的绯闻会被当作一种谈话的引子， 嗯 啊，以便引入一些可能造成不太给彼此造成不太舒适的那种谈话的场合或者氛围当中， 嗯 啊，就找个引子抛出来， 嗯， 也不说你也不说我，咱也不说周围认识的人， 就突然会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哎，比如说哎你知道吗最近那谁谁谁那怎么了， 哎 哦我知道就是那谁谁谁，嗯， 对 那怎么了， 嗯， 然后突然两个人感觉就像一小团队的，对吗， 嗯，对那个什么他们离了，那么有人说离了还娶，那是谁来着 啊，是吗 啊 真的吗？我不敢相信。 就前段时间， 我知道，我听说了， 是吧？特热乎， 但是我有点不敢相信呢。 不是，网友扒出来了吗？ 我们俩别在这演了 啊！ 但是当事人没有回应。 据说哈，这个爱传谣言、爱八卦，不仅是像咱们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名流之间也特别爱八卦、 哦、 社会名流之间在互相八卦其他的社会名流、 哦、 曾经就有一个香港的这个社会名流哈、 嗯、 然后他呢就特爱看一八卦报纸、 嗯、 每天翻然后看别人啊这个鸡飞狗跳各种事儿特开心后来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自己怎么被上报纸了呢特生气就把这报纸给收购了 买了是吗 对 哎呀，太任性，太任性，太任性。所以说呢，刚才给大家聊的啊，这个流言蜚语呢，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好处啊。尤其是在我们遇到流言蜚语关于自己的时候啊，可能会对觉得，那不是我的想法，那不是我做的事情啊，觉得对自己产生了误解。 嗯。 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心态不妨包容一些啊，我们来这个更加敞开的看待这个流言蜚语啊，一种敞开的心态，说不定啊。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嗯， 对不对？嗯。 Yeah. 天的，给人放 Hot Summer。 嗯， 啥意思？ 给大家这个温暖一下，因为今天确实挺冷的。 嗯， 这个早晨 今天冬天太冷了。 对对对， 怎么办呀？ 零下， 昨天晚上我还在翻羽绒服呢。 啊，还想添两件。啊， 对， 啊，想买就买，不要因为这个天 是的 天冷，对不对？ 当然 啊。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讲这个谣言哈，就是任何事情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它对我们有益的一面，有的时候谣言也能够见真心啊。 哎， 我最近身边也发生这样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 嗯，怎么说， 也是一个女孩。 嗯， 然后呢她也有一个跟她交往很多年的好朋友，但是她今年呢因为在国外读书，嗯，就发现那个女孩呢在他们的圈子里传播一些对她特别不利的言论。 哦， 而且是带有诋毁性质的。然后这个女孩当然很痛苦啦。 嗯， 她只能默默地将这个女生删除。 嗯，屏蔽。 对，然后发了一条微博说，有的时候你把别人当朋友不一定别人也把你当朋友。 嗯， 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谣言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件好事，让他见到了这个朋友的真心。 嗯， 不是表面上那些嘻嘻哈哈的表面之交，对不对？ 嗯 嗯， 嗯，对。嗯，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接下来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认知啊，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大家生活当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大家取得多大的成绩， 嗯， 都取决于大家的认知水平， 是吗？我觉得取决于行动力， 认知加行动力， 干想不干，那不就是白日梦吗？说我们对网络上的虚假新闻深恶痛绝，因为他们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可是呢，一项新的研究表示说，我们不仅会被网上的虚假信息误导，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自己的谎言当成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嗯，然后呢，这个好奇心日报的一篇文章啊，介绍了错误记忆的相关几种实验啊。有几种实验给大家这个说一下。 嗯， 说呢，说有一项实验啊，是这样的，向读者展示真实事件的照片以及五张随机选择的伪造照片，结果就发现啊，平均每张假照片都会给至少15%的人植入错误的记忆。 嗯， 而总体来看呢，有将近一半的参与者相信假照片里描绘的事件的确发生过。 嗯，因为照片这个事儿啊，特别像我们说的无图无真相。 嗯， 反过来什么意思呢？有图就是真相，对吗？但是现在假照片非常的多。 嗯， 对不对？ 对， 这个，别说这个美颜了 P 图了，就是你这个在图片上空投一个人进去，或者你抹掉一个人都是可以的。 哎， 对不对？ 啊，对。然后呢，这个结论呢就得到了这个另一项心理学研究的支持。然后呢，这个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最近又有新发现，说人们相信自己编造的谎言只需要45分钟。 嗯， 可怕吗？ 什么意思 啊？这可怕不可怕？ 就是说通过45分钟他就能够把一个假的事情当成是真的。 对， 这不就刚好是一节课的时间吗？ 就把欺骗自己，然后比方说这个回家啊，本来藏点私房钱， 嗯， 老婆那工资对不上， 嗯， 是吧？ 嗯， 然后下班之后呢，先冷静会儿，给自己一堂课的时间， 嗯， 我没有藏，没有藏，没有藏，没有藏，45分钟之后，啪，面对老婆的时候，哎，这月工资不对吧？你是不是自己留了点？啊，对吧？然后因为经过了45分钟的这个沉淀和思考之后，大义凛然。 你竟然把这个叫做沉淀和思考？ 绝对没有， 这不是就叫洗脑吗？自欺欺人的洗脑。 哎呀， 我发现咱俩这个想的场景啊，就对一件事情完全不一样。 那他们做了一项研究哈，这个研究呢一共有42名参与者，其中呢有一半是老年人，另一半呢是千禧一代，所有的人呢都拿到一份有102个问题的表格，关于他们前一天都做了什么的日常问题。那研究人员呢随机选择了一半的问题，要求受试者撒谎。45分钟后，受访者回答了同样的问卷。这一次呢，研究人员让他们如实回答所有的问题，但结果显示有些谎言改变了记忆，它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事情创造了新的记忆。而且跟年轻人相比呢，老年人更容易被错误的信息误导。 然后呢就是这个因为啊，老年朋友们可能比方说这个已经退休了呀，不工作了，可能和社会连接接触的紧密程度没有那么高，在一旦形成错误认知之后，这里面还会有一个问题，它特别难改，对吧？你说啥不听。 我想起我原来看了一纪录片来，就是这个纪录片呢是关于减肥的，然后又有一个姑娘呢就求助这个机构说，我真的每天都吃的特别少，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么胖？她是一个200多斤的大胖子，她说我一直奉行严格的这个减肥的这种建议，说我的体质有问题，我的基因有问题，我的身体有毛病，然后后来呢这个团队就给她拍了一个24小时的纪录片啊，记录他一个星期都吃了什么。发现他呢吃正餐的时候啊，就吃点这个健康的沙拉，什么玉米，然后吃完了之后过一个小时， 薯片， 来一把花生，来一瓶饮料， 可乐。 对，就是人的自欺欺人能到什么程度啊？而且他是真的在内心里觉得他是一个奉行节食的人， 就零食不叫饭，对吧？啊，零食是不叫饭的。哎呀，这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就研究结果就显示说，我们不仅很容易被网络上的假新闻误导而引发虚假记忆，而且呢会自己给自己提供错误信息，也就是说说谎也会篡改人们的记忆。 是的。 哎呀，有点可怕哈。 有点可怕，但是这也是人类的一个特点吧。我还记得这个刘慈欣在《三体》里边写哈，就是他构建的这个外星人三体人嘛。三体人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就是三体人没有语言，他们人和人一见面，那个信息就咔咔咔咔，就是光速传导，你知道什么，我全知道了。然后呢，他们就理解不了人类语言中的很多词，比如说说谎 啊， 骗子 啊， 心口不一， 心口不一， 他们理解不了，他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世界观。结果后来虽然三体在科技发展上比地球人类厉害非常非常多，但就因为人类会这个， 人类会说谎，所以说人 心口不一， 人类会说谎心口不一，所以说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战胜人类。 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吧。 谁能开发一个会说谎的人工智能？ 会说谎的人工智能， 你知道这个前段时间不是霍金死了吗？霍金临死前据说哈，他的遗言， 据说 他的遗言，说的是小心人工智能逃离地球。吓不吓人？ 这想不想想想啊。那我骗他不就完了吗？那不能去啊，你去了就回不来了。就骗骗他。 不去吧，那地儿可好了。 高手高手高手，这是高手，这是高手，这真的是高手。 所以说人类真的很可怕，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 还是要 需要正视吧。 对，又要去善于去运用自己的这些特点。 对对对，就包括 击退外星人啊， 对， 打败人工智能啊。 对，然后这个 这是我们人类仅有的特点了。八卦，自欺欺人。 对，自欺欺人 也不是啊，其实这是我们的这个大脑思考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对。然后呢，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跟大家引用的生活当中一个例子，就说这个俩人搞对象，对吧？所以就是有时候呢，对方说点谎言，别急着拆穿，是吧？说不定是为你好，是善意的谎言。 人生已如此艰难，你就不要拆穿。 哎呀，我怎么觉得比那个什么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还要觉得要扎心的感觉，有没有？ 扎吧。 扎吧。 人家费尽心思跟你说个谎，编个谎话， 说明人家还在意你的感受。 哦， 他没那么爱你，认了吧。 这可是我们2018年上半个时段的最后几分钟了呀，我们就这么跟大家聊天吧。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信息传导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流言、谣言，还有这个虚假信息，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告诉大家这个其实八卦也不全是坏事儿，没事八卦八卦挺健康。我就有一个小圈子啊，我们这个圈子叫八组，八卦的小组 啊，八卦小组， 对 啊，八组，我还以为有八个人， 友谊地久天长，真的 哦， 用八卦来维系的友谊其实还挺牢靠的 哦，这时候有朋友就说这个说扎吧，说没事，说是扎吧，对吧？反正生活也都这样了，你就扎吧。但是呢，这个说归说，唠归唠啊。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这个，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无论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网络世界，还有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然后呢，我们能够这个，多了解点知识，对吧？当我们面对不同信息的时候，我们能以更加正确和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信息。 嗯，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终身需要提高或者学习的一项技能。 我觉得有的时候信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额外的麻烦，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字儿，懒。 懒， 就是有的时候你多想一步啊，多分析分析，其实很容易看明白这个里边的事儿。 嗯，有道理。 但如果你是那种来者不拒型的，对吧？什么都相信型的，那你在这个社会上的生活有点艰难， 对吧？你就比方说，就说来一八卦啊，来一谣言，说那谁说指背后鼻子骂你来着，说啊什么？他敢骂我，就要找人掐架，对吧？那你的生活可能就会有无尽的烦恼， 哦， 对不对？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好吧，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Is really greener. Warm, wet and wild.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ipping gin and juice. Laying underneath the palm trees. And the birds break their necks. Trying to creep a little sneak peek. What? 系列好喝行酒快，400-919-618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国国二十七岁男会选手徐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方的看视频，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就能够跟我们视频互动啦。 今天我们青年会客厅呢，来了一位美女董事长，一位美女创业 者，昨天被刷屏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可能有共同的朋友圈啊，昨天这个也是这个 超厉害的， 对对对，超厉害的。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欧若拉极光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邵小雨，欢迎小雨，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邵小雨。我现在做了一款关于女性的抗衰的一款仪器。 对，小雨这个因为昨天这个是产品 众筹第一天，对 对 对对对对， 众筹 第 一天，现在成绩怎么样？ 还好还好，我觉得超预期吧，然后完成了160%，今天早上160% 啊。 我发现很奇怪的现象，大家可能是不是都是夜猫子，晚上的11点到1点之间又卖出去200台， 就下单晚上之后下单量会特别多， 对对对对，会激增，就基本上15秒钟一台这样的一个速度，是这样 的。我 的 天哪， 今天还能抢吗？ 今天还会，今天我们可能有望破100万吧，有望破100万的销售量，销售额， 太厉害了。其实我觉得抗衰老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 永恒的话题， 对 对吧？ 而且会越来越火。身边现在很多创业者都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发力了。 对。然后小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一会儿呢，我们通过图片啊，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展示一下。小雨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先介绍一下，因为刚才大家卖了半天关子，这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是这样，我们以往的话呢，如果女性朋友的话呢，一般都会喜欢就是做一些家用的仪器，都是手持类的，比如说像那个 Tripula 这种射频类的，比如说像雅萌这种已经卖了大概5-6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实际上的话，我们会发现啊，我从寻找产品的时候，我会发现大家很难坚持1-2周的话，就可能是极限了，就会放在抽屉里。我有40-50款这样的产品，我就一直在找能不能解放双手。解放双手有一款，就是我们的那个面罩，我们会发现又安全又能解决大家那些问题呢，是光。光也是很神奇的这个作用，就是在那个尼尔森诺贝尔医学奖的一个尼尔森发现二级灯的这个 LED 的光对大家有一种恢复，就是细胞的恢复，以及蓝光都有一种消炎的这样的作用，包括治疗口疮啊，包括在美国 NASA 的那个，就是在验证它宇航员飞外太空那个伤口愈合的时候，都会用到这种光，所以我们采用了一种光的仪器，就是光的仪器贴片贴在你的眼周，用这种凝胶贴，双面凝胶贴片的眼周来解决你眼部的皱纹的问题，用的是633纳米的这种光波，它能渗透你肌肤的1毫米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层次，来激发你的细胞生成。而且这个是经过了我们大概8个月的，就是近100人1600次的这样的一个实验验证了。我们拿了一个45岁的这样一个保洁阿姨做的实验进行对比测，一侧是8个月没有贴我们的仪器，没有使用任何产品，另一侧是使用了我们的仪器以及产品配套产品之后呢，会发现明显的变化，长皱纹变短，然后呢深皱纹变浅，干纹和细纹全部消失，大概这个周期就28天，非常明显。是这样的 科技改变， 而且它是非常稳定的，不会有这种很强的副作用，基本上你对光没有任何的这种敏感性或者基因上的问题的话，99%以上的话人都会有一定的效果而且这个技术是来源于像医美的光子嫩肤，像女性做大概1000多块钱这种光子嫩肤的技术，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医院当中治疗皮肤都会用到，因为光波大概在我们的世界当中的话，存在是400到1000之间，都是有相应的不同的作用。那三个基本的光谱，像红、蓝光，都是它有相应的作用。我们用的红光，因为红光就是能够促进你的细胞生成的。首先最重要的，我们能解决它的一个痛点的问题，一定是关于它的， 能去皱。 去皱， 就是这个是痛点，因为女性对于皱纹、对于初老的这个状态是非常恐惧的，包括我也是，因为我本人的话，今年是35、36岁了，我觉得 不像， 看不出来，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会觉得很恐惧，然后我说，能不能做这款仪器，让我们一解放双手，又能轻松懒而美这种状态， 懒、 啊、你做着家务又能把护肤这件事情解决了，你做着瑜伽把护肤这件事情解决了，甚至你晚上熬夜加班做 PPT 的时候，能把你的护肤的问题解决掉。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 其实 解放双手，对， 抗衰老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途径嘛，有很多的赛道，比如说、有人会做保健品，对吧、有人会做这个面膜， 对、 有人会做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仪器，对吧，带电的、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呢？ 我本身我是从小米出来的啊，小米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科技感很强的事情。我觉得像大家来做保健品，做护肤品的话呢，它一定是这种跟生活消费类有关，但是它的科技感没有这种仪器类的科技感更强。而本身我对于仪器这个也是收集狂嘛，大概有50-60款这种仪器、包括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时代下一定是科技护肤，快捷护肤，比如说15分钟就能把这个护肤问题解决掉了，用仪器、而不是涂涂抹抹这类的产品。实际上大家我们也知道保湿其实就是一种安慰剂， 对， 但是真正的话呢一定是仪器。为什么现在医美很火，但是很多人又不敢去做医美，我们把这种专业的仪器家用化，结合你的护肤耗材，事半功倍，让你的整个的护肤轻松，而且又能在即时效果很长非常强，因为女性一定是看到即时效果，比如说我贴完之后抹完之后，哎，效果立马就出来了，我的干纹和细纹就没有了， 立竿见影， 对对对、 就和彩妆一样，对吧？ 对、是这样。我们这款仪器你只要贴上它之后作用20分钟起效，你的干纹和周围的细纹基本就有消失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且长期在七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下的话呢，你的长皱纹慢慢的话就有明显的变化。我们用那个专业的 VISA 的检测仪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细胞激活是从底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的，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对，我刚才听到小雨这个谈到女性护肤里面的问题，有一个说保湿，说这个 是个伪命题， 是个伪命题，那就是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的皮肤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防水。就假如说你说人的皮肤不防水的话，那比如说我们游泳啊、潜水啊，这很麻烦。人的皮肤的防水能力比那些什么潜水衣啊那些厉害多了去了。 由此我想到，比如说市面上很多的什么补水喷雾， 对。 其实就是没什么用，没什么用的， 只是表面上喷一喷，对不对？ 对，因为你停留你的角质层，你的角质层的吸水能力大概是它的细胞的500倍，它渗透不到你真正的细胞底层。但还有 其实有皱纹的话，也根本滋润不到里面。 对，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看到很多女生恨不得天天24小时把面膜贴到脸上，真的有这样的。你认为你保湿，实际上你在伤害你的角质层。就像刚才那个王爽说过，你其实你是防水的这个作用。如果你把人天天扔到一个游泳池里面泡在里面，你像你的皮肤会什么样？会皱掉，那一定是降低了它损害它的功能性。 是的，因为这不是它一个适应的环境，对吧？ 对， 它就会就是调动起自己的一些抵抗的方式，就是通过变皱啊， 对对。就是小孩子在洗澡的时候他的手皱皱的那个状态，其实就是你的皮肤在给你预警。因为我们脸上的肌肤也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办公室的小女孩恨不得天天贴面，我说你不要再贴了，我说你跟我在一起做这件事情你还在走在这个误区里面。因为我本身也会把一些护肤啊、医美啊、面部的这种所有的这个面子工程的这些问题不停的在跟我的那个群里的粉丝进行互动，这样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护肤过程中避坑。就什么样的坑，不是你说到的只是现象型的，一定要把底层的这些东西研究好，才会真正能够起到你的逆龄的这样一个状态。 小雨，你现在还用面膜吗？ 我基本上不会频繁的使用，但是偶尔的，比如说 急救， 什么样的急救的话，你做完光电类的这种东西的话，面部发干，紧急急救一下是可以的， 而且是这种医学类的，就是这种无菌的面膜，对不对？ 对， 一定是比如像润白颜的这种，可能这里不是打广告，比如说就是医用级的这种，那平常的我们看到很大众针对 C 端的日化的这种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安慰剂的作用。很多的博主包括很多的一些人他也在，我也很认同这种观点。 天哪，我觉得这是一个冲击我们既有观念的一个说法。虽然我也听什么皮肤防水，也听很多年了，面膜无用啊，精华无用，但是安慰剂嘛，总还是能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因为没有更好的安慰剂或者说解决方式可以去依靠，对吧？那现在哎，我们有了可以立竿见影能看到效果的东西了，是吧？ 对， 这个因为我试用过这个小雨他们的这个眼纹仪哈，我觉得特别科幻。就首先它是一个大概像纽扣那么大的一个电子的一个光学的一个仪器，然后很薄，大概有半厘米， 半厘米不到，也就是它的 3毫米。 我形容一下，它这有四颗重，如果大家在有小米的这种那个油品的那个相关的那个 APP 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现在众筹嘛。因为那款仪器的话呢现在也很火爆，因为大家虽然是款新品健康双重，但是我觉得是上次我们网上见面的时候他说有点像黑镜的那种感觉。 对，特别像黑镜里。因为黑镜里大家知道有一个那个提取你的记忆的那个，就从眼部眼角这儿打进去，然后在你的脑子里设置一个东西，那个这个眼纹仪非常像，很科幻。而且就它的这个解放双手很神奇啊，你比如说我们其他的解放双手你可能还会勒在脑袋上啊，或者挂在耳朵上啊， 像个 VR 眼镜一样。 对啊，是，但是这个眼纹仪就是很奇怪，它就是特别轻肤的贴在上面。 对，它有两部分组成啊，就是我们叫做涂一涂、贴一贴、按一按这三个步骤。就是你平常可以使用自己的眼霜，也可以使用我们研发的这种眼霜，可以没有问题，眼精华都可以。先把你的按摩一下，然后呢把它吸收好之后呢，用我们的水凝胶贴。水凝胶贴它起的是一个链接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同样的话呢把我们的仪器贴在水凝胶贴上，这三步骤就很简单就完成了。因为你想大家在解决护肤完的问题的话呢，不会再花出15分钟的时间不停地进行提拉紧致。大家也用 Rafa 的这些东西，或者用眼周的这种，我也用过一些温热仪，但实际上你要不停地去按它。然后这个时候大家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手机控吗？你把手用在了仪器上，你就不能去看手机，你就不能及时的回复信息，你不能去追剧。但是你贴上我们这款仪器之后呢，你可以美美的去看你的剧，做你的 PPT， 跟你们陪我们家宝宝去玩，而且很那个场景下，我们的多场景下带有一定传播性，而且如果是你出差旅行在飞机上带着这款仪器的之后的话，我觉得你的回头率一定很高，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很酷的人， 你是一个人工智能，你是一个机器人， 很酷的人，是这样的。 而且其实小雨第一次给我介绍这个仪器的时候是说他们的一个使用场景是开车。 对，开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用户在做第一批实验的时候呢，他们时间的时候就是早晨在堵车的路上开车，顺便把眼纹的问题就解决掉了，是这样。 对， 我们来聊一聊小雨的创业故事。 好。 因为小雨刚刚说了她是一个二胎妈妈，虽然看不出来哈。而且小雨原来的职业其实离创业并不近。 对。 原来是 人力资源， 就是 HR， 对，人力资源 HR。然后 那我觉得我们明年的那档节目小雨也可以时不时的来做一做。 明年有一档给大学生求职和这个企业招聘的节目。 哦，可以，没问题。我做了13年的人力。 13年的人力。 对对对。从我入行，从助理的这个角色转变到人力，包括我真正的转型的话呢，是从小米这个阶段进行转型。因为我是小米早期的大概有400人的时候就加入一家公司了，然后我做人力的这个时间积累了我其实创业的基因。因为在小米其实你做人力不单单是一个人力，你要一个业务的合作伙伴的角色。现在如果在座的听众的话，有一些是做过人力的话，有听过 HRBP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业务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我们要懂业务，要参加业务会，然后呢要懂产品，跟产品经理去沟通，要协调各个业务之间的这种问题，包括排期，其实是他们之间的润滑剂。当时的我们的角色是辅助型业务，把它做得更好， 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是决策层，你要对一些风险的防控要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业务的一个战略方向是什么样，所以说很多的问题是集中在你这个人的决策力和果断的一个能力上。 嗯， 那么有些人会问你为什么跨的这么大，从人力的岗位做硬件， 哎， 而且还是做了这种那样面朝黄 啊， 就是说那种很苦行业的活。 苦吗？ 对，因为你想 给别人带去美的行业， 硬件， 但是它属于这个硬件创业。 硬件创业其实它是硬件创业、 啊。 你表面上我们是一个美美的一个行业，但是硬件创业的话呢，背朝黄土面朝天的这种感觉。 哦，这个怎么说？这里面有什么？ 就是你要 心酸的故事说出来，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要跑工厂吗？ 要跑工厂，供应链。要去跟 非常辛苦的， 要去跟供应链谈价格，要去应酬，要去，因为我们有一份供应链是在山东那边、 哦、 那边人很能喝酒，你要出差，我两个孩子要出差，然后要去广州那面，去东莞这种很小的这种城市去谈一些真正的是基层的这种采购环节，你要把这些所有的原器件采购环节要做好。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者是真正能够深扎一个行业，要这个整个环节要排好排不好、 嗯、 包括的话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我有一个很强的优势，我找人呢，对资源的把控能力，然后呢我能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人放在这个岗，比如说我的合作伙伴杨通，他对供应链以及营销方面是很熟的，而且他是一个硬件的一个极客玩家、 嗯、 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他集多角色于一身，把我这种就是美美的工作的话呢上升到了一个台阶上，他能把底层工作做得很好。还有我们的 ID 设计环节，大家拿的那一款仪器的时候就有点像很科幻感很强的这款仪器，是我们从韩国引进的一个设计师，他在韩国生活大概七八年，本身是中国人，所以说他的整个团队是很强的。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停的去找人找资源，这是我擅长去做的。 嗯， 所以说大家会质疑说人力创业你不懂，其实不懂是不懂行业没关系，但你要懂人。 嗯， 你把这一群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把这件事情做成，是这样的。 嗯，其实我也听到过类似的话啊，就是说这个创业成功的大佬给这个创业者啊，如果说你作为这个创始人的话，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就是招人和找钱。 嗯，对。 对，我们上半个时段呢先跟小雨聊到这儿，等我们进行到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小雨的创业故事。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我觉得如果大家需要招人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去招。 给我们一点小 tips 吧，就是怎么去看这个人行不行。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有人说我是一个感性的人，感性的人最大的层面呢是聊他的生活和家庭会多一些。我跟其他人力不是上来问你的过往的问题，我一定说，哎，你比较喜欢做什么呀？平时干什么呀？就是大家会，其实这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距离拉得很近。 高级套路。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在小组的时候我的领导教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找人很难啊，7乘12小时这种工作，那你怎么去跟他建立信任感？首先，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和这种情感的这种链接是最重要的，要比你去真正的去面试他要能更拉近这个距离。包括我跟小米选了很多这种人的话呢，都是从情感链接入手的，然后才能迅速的招到人。最高峰的一个月的话呢，我们能招到100个人，是这样。 哇，都是打情感牌的。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快速的链接。 但你觉得作为 HR 时候的和人的打交道，招聘人和身为一个创业者去和这些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人打交道一样吗？ 不太一样。其实还是你那个时候是帮公司找到合适岗位的人。那呢，你跟供应链的人的话，其实相处过程当中是适合你公司节奏的这种大的供应商，要有规则，要有玩法，要懂这个行业的整个的一个套路，是这样。同样的话呢，也是要建立信任的，因为你们不能够轻易的去换供应链，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先从他的硬件条件入手，一定是先聊硬件的条件什么样，然后建立信任，是这样的一个步骤。不是先建立信任，不是先聊家常，一定是从各个方面去看的。比如说我们找我们的喷涂厂，喷涂厂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一定是看他的整个的一个资质条件是否真的能够达标。什么达标？他服务的过往的大的500强的企业有哪些？比如说他是不是精工喷涂，日本的这种服务商，或者是给一些大的企业做过，是这样。 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可能都关系到最终我们产品是否成功。 对，是这样的。一定是规则、原则和质量这样把控为先，是这样。 刚刚小雨提到说，其实和供应链打交道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任务哈，就是砍价。是吧？这个方面你觉得你擅长吗？ 我不擅长这个方面，我的合伙人擅长。 我以为你会打情感牌呢。 不，这个我谈不了。确实是 擅长砍价是吗？ 对，他擅长砍价。然后呢，我擅长做风险防控和规则。所以说是这样的，我们俩配合得很好。就是我不一定是一个全能手，但是我的团队一定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小雨，你们对于就是你们的团队对于变美这件事情的一个未来是怎么看的？ 我们其实是想让大家做时间的主人，就是把时光留住。我们有一个期待啊，其实每一个女人都是有她自己的特点的。不想让她通过其他那种非正常的手段变成了不是自己。首先一定是自己，在自己的基础上呢，让即使你有皱纹不要害怕，但是由我们通过这种日常的护肤解决掉。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围绕美的周围去做围绕它的所恒有的事情，内外兼修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内外兼修。 对，其实我们是跟其他公司不一样的原因是，我们也跟其他网红公司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的一件事是科技基因为基础。然后呢，科技护肤时代的道理，我们去把解放双手这件事情做好做透，然后让大家认识到实际科技护肤是在家可以轻松变美的。最后我们通过一些内容的输出，情感的链接，在这个平台上呢信任我们，和我们陪伴我们一起走下去，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是这样的一个规划和愿景。 我觉得人类呀，真是胆儿越来越肥了。一开始前几年说什么呢？说我们要当时间的朋友，现在我们又说我们要当时间的主人。 对， 就越来越掌控力越来越强了哈。 对，然后我们这个 来看看， 对对，我们来看看小雨的这个产品啊，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们先来看这张，这个是一张非常， 不愧是小米出品的，好像耳机呀。 大概就是有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女孩子这个拳头的大小是吧？ 掌心。 不对，应该就是 就是女孩子用的一个粉饼盒的大小。 我们的气垫 BB 霜那么大。 气垫 BB 霜， 嗯 啊，就是那个东西是吧？就那么大。 对对对， 哦，对对对。 就是非常的可以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然后小巧。 这个是一个 使用场景， 使用场景图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阅读的时候，然后可以佩戴我们的这个产品啊。这个是一个纵切的一个图片， 对，我们做的刻画感更强，让它整个悬浮起来，因为我们的那个盖子和那个两个LED 符文贴片， 嗯， 因为它是28颗灯珠嘛， 嗯， 它的磁吸的，只要你放一啪，有一个动，一个声音，就是磁吸上去的，你的手感是非常好的 啊。 对，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这个就是贴在拿出来之后贴在眼睛周围的这个， 对对，它是作用在你的肌肤上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它有28颗灯珠，它要比那个传统的面罩的那个单位面积的能量是28倍，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个这个外行的问题哈，我们女生呢都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光或者日照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有伤害的。 嗯， 说这个防晒是我们就是护肤和美容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哈。 嗯， 那这个太阳的光照和你们用的这个所谓的光，你们这个灯对吧，有什么不一样呢？ 光谱，它分为光谱。光谱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在400以下是有害的，是紫外线， 嗯 ，UV 这种。那太阳当中呢，就含有这种成分，含有这种光的那个光谱的那个波段， 嗯， 我们叫做波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要规避掉，其实400以上。到1000是有益的。那其中的话呢，蓝光是405，是属于抗炎、消痘这种。这个功效，那我们这一款呢是633，其实是600到680之间，它用的这个原理是源于美国 NASA 的这种技术的光疗技术，那是冷光，也是采光的一种，这个的话呢是对皮肤是非常有益的，是有一定的修复，底层的胶原蛋白的生成，等等这一系列的， 就是还是要看它在哪个区间， 对，一定是在区间，就是有好的光谱，也有一些不好的光谱，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啊，这个是 它的一个物理的作用的一个图， 对，作用到我们的这个皮肤上的一张图片， 而且是作用于我们的真皮层， 对，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产品其实男性也是可以用的，是吧？ 可以。我们第一代是拿女性，是因为女性的话呢，可能对这个光的认识度要高一些。 哦， 男性我们会出一款蓝色的，银蓝色的。 我觉得可以出一款眼袋仪。哦，现在这个，在这个某位知名主持人的引领下，男性对于这个眼袋，好像这个有这个意识了，有自我意识了，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去眼袋， 对，黑眼圈对皮肤的紧致是可以的。 所以它也可以放在眼下。 可以， 不仅仅是眼角， 对，我们二代其实也会在升级，会让大家在法令纹和眼纹这个方面更多的是做一些更深层次的。 法令纹也可以， 对， 这都是女生最讨厌的， 对， 眼纹、法令纹、颈纹， 对，都可以， 嗯， 都没有问题。我们是垂直类聚焦解决问题的，全脸的问题有其他的仪器来解决，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这种聚焦解决女性用户痛点的。 有痛点，有刚需，觉得这个市场的潜力真的是无限大。你们在做这款仪器之前，有没有对用户的一个需求做一些调研？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因为就是这种带电的这种变美的仪器啊，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还没有那么多，大家习惯的还是传统的，说精华面膜啊，你觉得大家的接受度怎么样？ 会有一点这种新奇特的产品持观望的状态，但是我们会发现啊，90后和95后是对新奇特是敢于尝试的，包括我们现在众筹的平台数据在不断的攀升，每15秒钟卖出一台，你看大家它是慢慢的持续的热起来的，在其他的那个比如说进入第二天也是冷却下来，我们的产品是持续攀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它新奇特， 我们给小米去 会有一个口碑传播， 对，是这样的。就给小米报备这个产品的预案的时候呢，小米的很多人是新奇特的产品，是很愿意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它的。 嗯， 所以说是新市场，但是呢它用的原理是已经进我们验证过的，只是在外观以及它的产品使用上呢更加的创新了，是这样。 小雨在这个这款产品从有想法，然后到中间很多的走过了很多的路，然后这款产品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印象很深刻的故事。比如说遇到一些困难呐、或者比如说我们的团队这个我们解决困难时候大家的欣喜啊团结啊，然后又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又进了一步，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创业一年零一个月，13个月，我觉得分三个阶段，也是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我觉得我是个幸运儿，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呢，我从立项的时候呢，我遇到了我的种子轮的孵化方，就是小米，也是小米系的，他们从这个产品的出生开始的话呢，就是手把手教我们去怎么去做产品定义，这个环节很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在产品定义已经很好的状态下呢，我们在缺资金的时候呢，我们又遇到了一个种子轮的投资方，一个做了11年抗衰的50多岁的一个算是民营企业家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我们谈了10分钟，他就觉得这款产品很好，就决定投了，而且义正言辞地说这个项目要投到底，而且也决定了在我们实验的3个月之后的话，在他实验3个月之后他看到效果的时候呢，就立马在江苏盐城帮我们搭建了一个产业园基地，前期投入3000万，是这样的，帮我们做日化线整个供应链的打造，相当于我们自己的工厂。我觉得这是在今年的创业拿融资的一个寒冬情况下的话呢，我能得到这样的一个认可，说明这款产品是足够好，也说明我们这个人也足够靠谱，这是这一个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真正产品已经孵化有雏形，包括我们的整个的产品定义已经很清晰，资金有初步的启动，是能够打出我们的手板阶段，是找资金的阶段。面临了更多的挑战，大概谈了将近40多家的投资机构，然后呢我们也在今年的12月份拿到了这份天使轮的融资。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真的是把大江南北的投资机构全都跑到了，从深圳到杭州，从北京，真的是拿钱很难。我也体会到了创业者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因为现在刚好形势不好，是一个资本寒冬， 对对，但是我们拿到了钱，给了我们树立很大的信心，这是第二个阶段。我觉得实际上也再次证明了我们选择的赛道没有问题，我们选择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这个阶段过去之后的中间的很多苦的故事我就不想去讲了，因为我觉得今年其实是资本寒冬，我想给大家树立一点信心，就是产品足够好，赛道清晰，你是能够得到资本方的认可的。第三个阶段是跟小米去打磨产品上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体验到了什么叫做产品经理的思维，在做一家 制造业， 包括小米在整个环节的把控，我真的是包括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外观的贴片的一个角标，它都要几毫米，要跟它的潘多色号去对，你的那个商标的那个颜色都要去对，真的是要做到极致， 就非常的精益求精。 对对，这是这个阶段，包括今天产品上市的这个阶段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没有放松下来，我还要按照这个标准去打造第二款产品。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才能为我们的国产品牌树立一个标杆，包括为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后一代的产品的话呢，有一个可参考的一个经验在里面。在这是我整个的一个创业的这样一个历程，我觉得是三个阶段，也是中间经历了很多这种也有崩溃的状态，但是都挺过来了我觉得我是内心比较强大的人 内心比较强大， 我们昨天还说的啊，说这个一般一个事业上能称之为贵人的，不仅仅是那些能够点拨你的人，给你指路的人，他一定要是你的赞助商，给你提供资源，然后呢给你提供，比如说你刚刚说的直接就是产业园，对吧？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到你的人。 对， 没有这些赞助商们的这些贵人们的帮助， 对， 可能小雨他们也没有跑得这么快哈。 对，像小米当初有100个梦想的赞助商，有100个这种初级的粉丝，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前期没有100个，但是有10个人能够帮我们，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半。 现在对于我们刚刚也聊了哈，就是现在这个只是第一款的这个产品嘛，未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 对， 你们现在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规划和对于未来的一个愿景是什么样的？ 我们持续的会在光这个品类上呢做大做透，因为我们研究了国外的美国的数据，欧美的数据，他们对光类的这种产品家用化的话呢已经是占有率是50%，中国还是处于萌芽的一个阶段，还是一个蓝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想通过这种光比较安全有效的能够让大家认识到并且能够持续的使用它，解决你皮肤的问题，而且这是安全有效的东西，我们作为推广就是解放双手和光是我们持续要做的，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从我们的护肤和耗材上也会去做，因为大家平常日化的这种产品过程当中的话呢，除了你看到乳化上的东西，其实原液的这种东西实际上我们一直想做，比如说虾青素，比如说 EGF 细胞生长液，这个我已经使用5年了，它是促进你细胞生长的，而且是激活你的细胞底层的。 什么时候上市？ 今年的话可能下半年会推出。我也想找一些真正的一些用户跟我们来共同打造这款产品，无论是从它的外观的包材，可以啊，你们都可以加入，包括毛爽也可以跟我们来共同去作为我们的那个我其实每一款产品都需要有参与感。那最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说做内容啊，就是我比较喜欢一些做内容，然后呢能够链接到大家，可以啊，比如说时尚达人时尚博主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公司，来做一些素人打造，来做一些街拍，来做一些护肤的体验，来我们的实验室可以让大家玩起来，比如说 DIY 护肤，我想保湿那80%的玻尿酸可以吗？那按照这个规则15分钟我们就可以出来一款你的保湿产品，基础型的，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我们能够把你关于美的这些东西全都做进去，那底层的这个东西我们希望的仪器这个东西是侵入式的。为什么？比如说你撸猫的时候就可以带着我们的仪器，比如说你 做饭的时候 可以带着我们的仪器，比如说你家居旅行都可以带着。 我发现你们的这个产品跟我们广播特性非常相像，就具有陪伴性， 对， 就是干什么的时候不影响， 对，不影响， 同时做， 对，就是你可以用我们的那个程序员的一句话说是多线程， 多线程 不是单线程。 这是一个多核的生活方式， 对， 对，所以刚才小雨其实也解答了我的一个困惑，就是现在我们注意力这么碎片化的一个时代啊，大家都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也怕大家看不到， 对 啊，那么就是刚才其实有一方面这方面的考虑，就是我们通过社群内容然后把更多的人啊，从产品这个我们开始设计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让大家更多的用户更多的粉丝体验式的，然后参与到我们的产品设计当中，然后通过内容，然后生活场景，然后把我们的理念，把我们的产品带给大家，让大家认识到我们， 对 啊， 是这样， 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对， 因为这个小雨自己有女儿哈，也是这个未来也会面临这个女大十八变哈， 是 啊，小雨你觉得下一代的这个小朋友们哈，对于这个外貌的要求会变得有多高，然后他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可以依附的工具和方案，就是我真的觉得未来离我们真是很近很近了，是吧，不仅要做时间的主人，还要做未来的主人。 其实啊，我会关注一些那个关于大家 整个的一个大家对审美的一个变化。 嗯， 原来的话呢，大家崇尚的网红脸和锥子脸，但现在会多样化。 嗯， 为什么我们看一些风向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叫做高级脸，什么叫高级脸，其实有自己的特点的。 嗯， 比如说像刘雯这种， 对， 倪妮的这种， 对， 辛芷蕾这种，不再是你的那种就是大五官的那种，也是一定有自己的特色的。 嗯， 就我希望我也跟一些零零后，甚至我们的实习生是99、95、97的这种，他们对于这种自己的特点还是要保留的，是这样的。 嗯， 就是其实未来大的动作他们也会考虑，但是一定是有自己的特点，根据自己的这个综合的考虑去做， 就可能不会随大流了。 对， 嗯，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多元化的，更主张自己个性的一个时代，我也比较推崇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 第二个就是初老和抗衰一定是提前了。 嗯， 可能18岁的开始的时候你就要注重这种肌肤的一个精华呀，然后抗初老的这种状态，因为大家现在熬夜呀、加班呀，压力很大。我也问过一些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说他们现在就要使一些脱发的这种产品，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期待秃头姨早点面试。 对，脱发的这种产品。 嗯， 所以我觉得， 而且大家也会很早的开始用一些 预防， 比如说 对 这种紧致的，对吧？ 嗯， 这个去皱的这种。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嗯， 就是20岁的姑娘会问，我是不是应该再饱满一点？其实她已经满脸胶原蛋白了，她还是有这种焦虑的， 焦虑前置了。 对对对， 嗯， 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相信这是一个一定会极大的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也是这样的一个赛道。 嗯， 小雨他们也会坚持在这条路上哈，一路狂奔。 嗯， 对，就是对于美这件事情，一定是追求的。追求一直追求下去的。 嗯， 就是我想假如我60岁的时候呢，我还能是有一个黄金的晚年。 是一个非常酷又非常有风格的老太太。 对 对 对对对，还能跟10几岁的20几岁的人没有这种代沟的感觉。 嗯嗯嗯， 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变老的这种定义和要求真的都不一样了。原来是说哎呀，我能活得长一点就好，但现在我们对于质量的要求真的变得非常高。 嗯， 而且这个质量不仅仅是说我吃得好睡得好，而且我还要美美的变老。 对 不 对， 对， 对， 是这样的。我觉得美优雅不惧怕从容，这是未来的每个女性甚至男性更需要去的去做的。而且我会发现在其他城市的男孩也很注重，会做一些美容和护肤的项目。 嗯，谢谢小雨。 谢谢小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个2019年很快就要到了啊，然后呢小雨应该是我们青年说节目的2018年的最后一位嘉宾啊。 嗯， 我们也祝这个小雨和你的产品在2019年然后会有更好的成绩， 大卖。 谢谢谢谢， 啊，大卖啊， 一定会大卖。 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